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英国、乌干达和几内亚近日分别举行了业绩讨论会和阅读会，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说，朝鲜劳动党是继承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光荣传统的主体型革命政党，并热烈称颂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永不磨灭的党建设领导业绩。另外，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和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之际，缅甸米特塔尔莫出版社总经理和同宗医学科研究所所长分别在10月1号和3号发表了谈话。